regular broadcast, but you have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Beyond the change, one point. Battling Loyalists, an organic life form. Upon the change, special. 之古代文明遗迹。古代文明遗迹啊，系以前都见唔少嘅喺隔篱。 冇错， 好多古代文明遗迹留低咗喺地球上。 期待 大家呀， 系 真系好多古代文明遗迹。 我要去 呢个我亲历嘅，我见过， 你见过啊？ 我搭过直升机上去， 系摸过， 系啦，喺个天线位嗰度摸落去， 见到 有好多死老鼠嘅尸骸。 OK。 呢个钟头咧就将会讲就系美国啦，咁啊除咗阿哥喺呢个即系百几年、二百几年前咧，即系发现咗呢个叫做新大陆， 五百年前发现咗呢个美国 新大陆之后咧就系嘛， 系啦， 咁话系其实咧就冇呢一个远古文明噶嘛，应该 系咪讲？嗱，而家讲紧所有嘅远古文明，即系讲紧系玛雅民族又好，秘鲁啲图腾又好，所有嘢咧其实都系喺中美洲以下嘅，即系北美咧好似系完全冇任何嘢嘅，即系除咗。英国统治咗美国打完仗，咁啊美国独立，咁之后咧就所有发现嘅所谓嘅遗迹咧，都系印第安人嘅遗迹吓。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好有趣嘅，即系而家要讲翻少少背景啦，即系而家所有印第安人，即系其实个数目好低噶啦，好少，比当年嘅所谓啲欧洲人就杀咗好多噶啦，咁就留翻咗好多嘅印第安人嘅遗迹咧，就喺美国嘅本土咧。就我就嗰陣時去過幾個睇過嘅，咁你去到睇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咦？點解啲印第安人講緊幾千年嗰啲遺跡喎？即係尤其是講緊新墨西哥州啦，咁嗰啲嘅其中一個千幾二千年嘅小村落咧，咁去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哇！點解會咁？ 你去過？ 我去過，係一個叫 Taos 嘅，嗰個係聯合國遺產嚟㗎啦，直情係講緊嗰個地方係有歷史以嚟係最古老嘅印第安人遺跡，係住到而家仲有人住緊嘅。咁一層層嘅，一層層。好似咧，我形容好似积木咁砌上去嘅一啲嘅遗迹村落咁样，但系咧就全部系用草同埋泥咧去搭成嘅，有啲木少少木啫。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啲已经系远古文明噶咯，喺美国讲紧，同埋咧讲紧系呢啲所有类似嘅印第安人古迹咧，就喺美国就好多嘅，咁 around 咧就系几百至一千几年咁样啦吓，咁呢个就系所谓最远古嘅遗迹 噶。 咁佢哋就话呢啲系好重要噶啦，呢样嗰样啦。咁但系咧， 已经系有 history 噶啦，即系已经系千几年噶啦。 系啦，冇错。咁但系又要讲翻少少背景，点解讲紧美国，尤其是而家所有考古学家咧，讲紧嘅印第安人啲遗迹，点解系咁残旧嘅咧？咁就要讲翻一个文化背景，就系而家所有美国境内嘅印第安人，讲紧包括加拿大境嗰啲印第安人嘅文化咧，都系叫做。好和平嘅，即系佢哋差唔多二千几年嚟咧，都系用一个和平嘅方式咧，系喺美国本土住。你唔好俾嗰啲美国电影咧，影嗰啲红番喺度射人嗰啲， 就西部牛仔， 系啦，千祈俾嗰啲洗脑吓，冇发生过 嘅， 系啦，冇发生过咁滞噶吓。 其实以前嗰啲冇发生， 冇发生， 即系冇话喺酒吧出边。大家拔槍啊！ 嗰啲有發生，即係我覺得，即係突然間有啲紅番突然間喺度想殺啲白人呢啲 case 咧，真係冇發生過嘅，全部都係啲白人無端端射殺啲印第安人嘅啫。咁印第安人 即係佢哋係善良嘅民族嚟， 全部都善良，即係佢哋三咁多個族，幾百個族咧都係善良。咁於是乎有個問題嘅，因為每一次地球上所有善良嘅民族。嘅土著咧 嘅收藏都系， 除咗收藏都系唔好之外咧，就系佢哋唔会发明一啲嘅铁器，去建筑嘅，或者唔会发明一啲石器物打磨， 即系佢哋好 man 嘅，嗰啲徒手咪得咯。 系啦，冇错，用泥、用草或者用啲碎石， 用最天然嘅嘢啦， 冇错，最天然嘅嘢。所以咧，你见到嗰啲遗迹咧，就以为系最远古嘅遗迹，而但系所有美国白人亦都会同你讲，呢啲就系我哋最远古嘅印第安人遗迹，但呢啲咧全部都系假嘅。全部都系假嘅，冇错。净系讲紧 confirm 系假，即系流 系假流嘅，即系话咧，所有而家讲紧啲教科书嗰啲嘢咧，原则上你系可以改写，不过佢哋系教统局唔会做啫，即系呢样嘢啫。咁真正嘅，起码我讲一样嘢就系喺波士顿北边好近嘅一个城镇 North Salem 一个小镇嘅山区嗰度咧，即系而家你可以去到噶。嗰度就係講緊有一個叫做 American Stonehenge 啦，即係講緊美國石柱群。 哦，美國石柱群都係即係 系古代天文台咁样。 冇错，但系咧，当然佢个石柱群嘅形式同讲紧英国嗰种石柱群嘅形式咧，嗰、那个 我真系未听过美国有石柱群。 系啊系啊，美国有石柱群嘅。咁、而你呢、這个点嗱？呢、這个都系个 point 就系美国政府同埋民间咧系绝对唔鼓励去宣传呢个石柱群嘅存在，因为佢哋觉得。淨係講緊呢一個存在就已經打破咗佢所有嘅歷史記載啦，同埋打破緊佢哋嘅所謂考古定律啦，定論啊，即係講緊佢哋覺得係冇呢啲遠古文明存在。咁但係如果你去到 咁嗰個 Stonehenge 係估計係幾多年？ 嗱講翻嗰個石嗰個形狀先，因為有個問題嘅，即係衰嘅地方就係點咧？即係你知道全世界所有嘅石嘅远古文明咧，都存在咗一个考古问题。咁所以点解金字塔又有咁多争论啊，玛雅又咁多争论等等咧？就因为咧，呢、這个我觉得系上帝嘅作弄嚟嘅、因为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到我哋而家嘅科技水平 吓、石头咧 系 check 唔到年份嘅。任何石头都 check 唔到年份嘅，所以你嗱，我可以话俾所有听众听，如果你见到一本书，任何讲考古学或者古代文明嘅书， 一讲石 check 到 咧，佢一讲用石用碳十四去验咧，就唔该呢个作者可以打 pat pat 噶啦， 即刻去新加坡嗰啲边六层嗰啲开开花， 因为石咧系验唔到碳十四嘅，至今都系啊。咁点样去 check 咧？就其实咧，第一就系用嗰个所谓嘅侵蚀论啦，去 check 嗰个情况啦。第二，而家普遍用咩嚟去衡量呢个石群嘅历史咧？就系、靠个石嗰啲建筑嘅附近或者个石嘅底嗰啲古墓。或者啲碎片，去 check 翻嗰个时代啦。 咁石侧边嗰啲泥咧，嗰啲地下 冇错，地下转落去啦，冇错，系用咁。 但不过你又唔知道佢几时摆上嗰啲泥度，即系你 check 到都系 系冇错啦。咁如果仲有一个另外一个方式点咧，即系每一嚿石咪有啲可能系俾人雕刻过啊，画咗啲痕迹咁样嘅。咁而家嘅方式就系将嗰啲痕迹或者雕刻嘅坑咧，系啦，就掘翻嗰啲青苔 吓， 掘翻出嚟。之后验嗰个青苔嘅碳十四， 咁都唔准确啊？ 准确，因为个问题话，如果啲青苔， 咁个青苔唔系一可能即刻， 唔系就系话啦，即系你起码个青苔嘅历史一定系迟过嗰个被雕刻嗰、那个。 咁即系如果个青苔有成万年嘅， 系啦，那个雕刻就起码有一万年啊，冇错，系用咁嘅形式啊，所以你千祈唔好话俾人，即系 相信系一万年咧，又系用相信呢个字眼 啦。但系即系用青苔去化验系准确好多嘅 吓。但系咁而家佢哋啲青苔化验之后系几年 咧？咁佢哋而家嗰个美国嘅 Stonehenge 咧，佢哋嘅青苔同埋地底发现嘅啲所谓嘅 organic 嗰啲。物质咧，验到嘅就起码讲紧起码，而家2003啦，佢系起码3690年前 吓 摆到 3690啱啱3690咁靓， 我反而冇谂过呢个开， 奇怪 3690年前，即系话你讲紧3690年前有人起嚟到呢度起咗一扎呢啲嘅石柱群。咁而呢个石柱群嘅形式咧，就我头先咪同你讲，唔似英国嗰种嘅，系似边啲咧？就似马耳他嗰种。马耳他嗰种系点咧？其实系更加奇怪嘅，因为马耳他嗰种咧，你地平线望落去咧，就一嚿石排咗一个建筑物啦。但系你咧，如果系半空去睇咧，即系亦都系好似阿斯卡拉咁啦。半空去睇咧，就系好似一个女神嘅形状嘅，或者即系如果再 一个样啊， 唔系一个头身。即系如果你系用俗啲去讲，就系一个好肥巨女性嘅一个形态喺存在 嘅。咁唔俗啊，肥巨女性嘅状态 系啊， 你觉得好俗咩？ 系好俗， 肥巨女性嘅， 系讲得唔俗咁，你明唔明啊？咁就系咁嘅形式嘅考古，即系佢原来咧，如果系用高空喺度睇嗰个， 咁美国嘅高空梦 系啦，就系似一个古代。马尔他式即系高空里面可能望到一啲， 系一个肥大女性嘅 类似，但系 exactly 系啦，即系类似肥大女性嘅 就唔系天文台，即系唔系话圆形，好似即系英国嘅石柱群系圆形， 系啦，唔系圆形，唔系向高发展，系平面设计咁样噶啦。咁同埋佢好多好多石咧，系砌到咧就系一个迷宫形状，同埋有山洞。个山洞里面咧，原则上咧，即系话你应该系有啲嘅古代嘅骨咧系存咗落去，但系而家系搵唔翻嗰啲骨啦。但系当然咧，佢哋其实应该话，如果佢继续发掘嘅，应该会继续有好多嘢会出现嘅，但系未啦，因为嗰个地方而家都系属于一个私人嘅山区。 咁呢個私人嘅山區原則上就係好彩有佢哋呢個 family， 即係呢個 family 其實已經保護咗呢、這個美國嘅 Stonehenge 咧，差唔多三代嘅啦、 嗯。 反而係美國政府同美國嘅考古專家咧，不斷想去破壞佢。 冇， 係冇，不斷話冇之前仲話 唔鼓勵， 不斷唔係不斷，佢哋仲要作故仔話新嘅呢啲新嘅英國人起嘅。嗯英国人，但系英国政府都话我哋英国历史上冇，我哋冇当过 美，冇去到你嗰度起， 冇起到呢啲咁嘅嘢咁样，即系佢哋，即系美国政府仲话，诶、哎、系当年英国嗰啲船长嚟到起到呢啲咁嘢嘅，咁但系英国政府都话冇，冇、嗯，我哋历史当冇呢啲。 咁你有冇美国 visa 噶你？ 你突然间咁问啊？ 佢都肯俾你咩？人哋美国政府唔鼓励讲你，你系专讲， 唔系佢唔鼓励啫，咁冇人准啊嘛？你明唔明啊？ 香港你有啲 file 喎，系呢啲嘢，呢啲案你唔好讲， 我系冇讲呢啲神秘。 咁咪叫做 Walking After You。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Apache Special. 咁美国除咗呢啲Stonehenge 即係美国石柱群之外，其实有冇其他即係佢可以证明到其实美国係即係有万年历史以上？ 其实呢有一个呢，而家就算你查任何嘅考古档案啦，搵你个考古嘅资料啦，你就要上网 search 都好啦，任何地方呢佢都会将一个喺美国，我觉得係最重要一个人类考古遗迹呢係非欧咗㗎。咁点解呢？又係因为嗰样嘢啦，即係而家考古学所有嘅理念呢係唔解释到嗰样嘢，同埋呢佢觉得掂到呢就大镬啦，解释唔到。 即係最紧要就啲书唔好讲。 係啦，冇错。最紧要就係劝服所有个学生信咪算囉。 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又要印过晒。 其实而家全世界根本讲緊以前嘅文明呢都係根本就係探下嚟嘅啫，真係考古嗰啲唔会咁样㗎喇。就係讲緊嗰个地方喺边呢，就係喺离开 LA 好近，一个叫 Barstow， 即係如果你去 Las Vegas 呢，中途一定会经过 Barstow， 飲杯嘢或者去个 Factory Outlet 嘅 ,ok? 嗰个地方呢其实就係呢存在而家美国呢最重要嘅人类考古遗迹。 吓吓，而家就你去飲嘢㗎可以。 唔係，即係嗰个 Barstow 嘅城镇係个地方。嗰个地方呢，你去到 Barstow 其实成个城啲人都知㗎啦。咁嗰度有个人类考古遗迹，好彩吓都係一个私人拥有地段吓。如果唔係又唔知变咗咩㗎。 咁劲嘅嗰啲私人遗迹，嗰啲考古啲即係嗰啲个古迹可以私人拥有。 唔係，因为嗰啲私人地土地里面搵到。因为其实美国你又是加州啦，佢啲地好平㗎嘛。咁啲家族买咗好多地，咁即係后来发现咗啲嘅遗迹，咁嗰个遗迹咪俾咗系个家族拥有囉，政府冇权去拥有。咁变咗呢嗰个地方呢，其实呢由1983年开始，其实正式发现1970年代尾，应该即係79年啦，嗰时有一个嘅专业嘅考古学家呢，咁死咗㗎啦。咁呢佢就係当时就觉得嗰个地方应该有啲嘢，因为佢凭佢经验啦，就开始去发掘嘅，即係应该得到嗰个家族嘅同意啦去发掘。咁呢度掘一路掘呢，其实而家仲掘緊嘅，由80年代开始掘到而家 。不过其实考古学呢样嘢係一个缘分啦，真係讲。 係 点会无端端踎喺一笪地方踎低一路掘 就唔系好龙骨，系咁咩呢？一路掘一路掘咧，一层层一层层嘅遗迹啦，当然系咪？咁你当时 即系啲地段啲尘 系 啦， 冇错 啦， 冇错啦。咁一片片一片咁样掘，咁越掘越掘，就掘到好多陶器啦，掘咗好多嘅石器啦，掘咗好多嘅人类用嘅工具啦，掘咗好多嘅遗迹，即系住局嗰啲位啦，嗰啲地方。咁之后咧，一路去一路睇，一路睇嘅时候咧，咁嗰个考古学家同埋当地所有人，甚至即系中意研究远古文明嘅人就话。唔係呀嘛，咁夸张。佢點解咁夸张呢？就係因为佢哋將啲嘢开始化验啦，同埋开始計返个地段嗰个地层呢，即係嚟几多层几多年几多层几多年。咁就发现呢嗰、那个遗迹呢係属于一个20万年前嘅人类遗迹，係美国。 20万年前 即係讲緊係比呢个 American Stonehenge 仲要早大概係17万年，19万几年，系啦， 已经美国已经人住，即系其实就 系啦， 唔系阿哥发现， 唔系阿哥发现，仲要唔系而家住紧嗰啲印第安人啊，即系而家嗰啲印第安人都系讲 紧，佢都几癫啊，佢都我发现嘅呢个地方， 系啊， 几劲， 系一个20万年前嘅人类遗迹，即系有工具，有生存记录，即系有直情活动记录，有佢哋做紧乜嘢等，即系而家仲喺人类掘紧嘅， 嗰度古代星光大道， 真系差唔多系古代星光大道，但系好少地咧，一路掘嘅时候咧，其实当年咧嗰个。即系当地嘅考古学家，同埋甚至系即系中意研究远古文明嘅人都话，呢个应该系会系震撼全球嘅一个发现嚟嘅。点知咧，偏偏咧，美国政府咧系将呢个发现咧系有咁 踩低佢咧，就踩低佢 假嘅。 所以佢唔系佢冇唔敢讲佢系假，系觉得我哋仲未有时间认定呢个系真的。所有考古学家话，我哋仲有怀疑嗰啲咧，就开始全部系有咁大力踩就得咁大力踩，有唔报道嘅能力就唔报道。有人问咧就话我哋唔 care。去到咁嘅位 置， 但系以前唔系噶嘛，即系以前美国考古一去到咩事咧，就会 揭晒出嚟，夸咗佢， 系啦，公关宣传咁样等等嘅。咁去到呢一个位唔系，因为咧，其实之后啲人估啦，你一个20万年前嘅美国人类遗迹，咁你就真系完全打破晒而家所有考古学家同埋科学家嗰啲理论噶咯。因为而家我哋讲紧，即系就算佢哋教科书都系讲紧最早嘅美国本土人系由白兰海峡。即系由呢个西伯利亚行，可能系蒙古人，可能系一啲土著行到去美国，逐步停留到去中部等等嘅。咁但系去到咁嘅位咧，竟然咧，你而家发现系一个20万年前嘅人已经住紧、生活紧，咁样究竟点样咧？ 吓，唔系啊，佢唔系同你讲，你望住佢做咩啫？ 系我唔知 做乜事啊！佢喺度，佢正在生活紧。 我睇咩事？我完全唔知咩事。 夹咩啫？你夹咩啫？ 系 奇怪 嘅，应该夹错。 我又望住你，你无端端望住阿金。 系 唔系话睇紧啲咩手势嚟？ 系有咩事？ 我 唔系咁，所以啲人系觉得根本你完全系唔可以用。 其实美国其实最想由你就最好就收声，就唔好再讲，因为佢啲书又要印过， 或者系根本考古学家嘅最，尤其是即系顶级考古学家啦，佢哋就会佢自己理论就会推翻自己理论。 佢情愿去菲律宾埃及话嗰度有啲古董， 系冇错冇错， 自己噶 啦。系啦，而家就变咗系咁，一个好 转移你嘅视线。 冇错冇错， 喺嗰度有啊。 啱，所以呢个系到而家都系一个令到考古学界即系几两派嘅。即系有啲系好想去揭开呢个真相，但系美国所有界别都冚紧。 咁啊，远过石器时代。 远过石器时代，真系20万年前嘅位置，其实都几夸张噶啦。 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讲下呢个中国方面嘅一啲远古文明遗迹。 好啊。 The boundary of this non-existent military facility is patrolled by non-existent security guards. Welcome area 51. I don't know what any of it means. I climbed in. I saw their yard. I saw their.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What make more you a Papa J special? 不明来历之古代文明遗迹。 Apologies special. 其实讲中国呢古代文明遗迹，其实都唔系好出奇嘅。中国都系一个文明古国嚟咁，其实系咪先？即系唔出奇啊！有呢啲嘢， 所以 因为同你倾嘅时候，我都觉得中国咁都 有咩咁特别咧？ 系咯， 所以我咪讲 又冇纳斯卡线，又冇一啲即系要喺空中睇到嘅嘢。 所以我咪要讲咧，系讲佢嘅少数民族。中国我最中意研究嘅一个少数民族，咁就系咧，佢系喺而家中国嘅西南边，就居住咗几千年。都是那群人，即是当然是那个后代，即是都是那族人，都是那个位置，在四川去到云南去到贵州，主要是四川云南，那就是一个叫彝族的民族。咁彝族民族呢，我最初认识呢就係当年我去嗰个西昌发射站呢，咁嗰时係要搭火车经过呢，咁沿途经过全部都係彝族嘅居民嚟嘅。咁佢哋 而家仲係 喺度，佢哋仲係着緊嗰啲古代嗰啲所谓古装形式嘅。 即係冇演进过嘅。 你可以话佢系冇演进过， 佢仍然即系个保存佢嘅习俗啦。 冇错，所有习俗、所有传说、所有故事，其实我觉得最夸张系佢哋啲文字。佢嘅文字咧就系几千年嚟咧都系咁嘅样噶啦，就系咧我眼中咧就似啲咩咧，似啲宇宙文字咁嘅，即系直情咧 系有少少见到即系。个田字嘅都少少中文 的，唔系，佢完全唔中文嘅，即系啲符号咁嘅。咁呢个所谓嘅彝族嘅文字， 不过呢啲文字都几， 你睇如果后面咧有啲原装黑板嘅黑板，我俾紧阿 Jason 睇紧一啲。即是 original 嘅彝族嘅文字嘅样啊， 即系佢介乎埃及同 中文再加啲， 总之系吓离奇文字， 捞啲点啊，捞啲象形文字， 佢又唔系象形文字，佢系符号型嘅文字， 系咯， 即系甚至而家如果你去到而家嘅梁山一带咧，佢哋已经咧系相遇噶啦，即系话咧中文之外又用呢啲移民咧做招牌啊， 即系今日仲有人识解呢啲字， 系唔系好重要添呢啲字？因为咧佢原来彝族咧除咗几千年嚟用紧呢啲，系唔知边个发明，唔知边个教佢哋一啲嘅所谓个彝族嘅文字嘅系统啦，冇人知嘅，到而家都未知。咁就演变出嚟之后咧，就系用咗咁多年嚟，而佢哋嘅古籍咧系多到你唔信，即系由讲紧系二千几年之前嘅古籍，其实而家保存落嚟都好多好多，不断翻译嘅。咁而佢哋所有嘅神话传说咧，好多咧都讲到一啲嘅大洪水啊、毁灭地球啊、一啲天外来嘅人啊等等嘅嘢咧，都系全部记载落去嘅。而佢其实有一个佢哋差唔多 同圣经记载嘅嘢 几似嘅吓，同埋当然佢仲多好多嘢。咁例如我讲一个佢哋讲嘅传说啦，那个传说系讲到佢话咧。其实有少少似远古嘅古代文明嗰啲毁灭嘅，佢就话咧人类咧已经咧今时今日咧佢哋系已经系第三代人啦咁样，第一代人咧即系而家因为好多个古代文明都咁讲噶嘛，即系我哋地球已经毁灭咗好多代，我哋有啲尤其是印第安人同埋玛雅嗰边就讲到我哋系第五代人啦咁样。咁彝族就话我哋系第三代人嚟嘅，咁佢咧当时嘅天神啦所谓嘅就创造咗第一代嘅人类喺地球上面。咁呢一代嘅人类咧，第一代喺度出现嘅时候咧，佢形体、身体咧都系两只手、两只脚等等啦，一样嘅。但系最唔同嘅就系佢系独眼嘅，所有人都系单眼嘅， 喺生殖中间， 单眼嘅，系啦，系咁样嘅。咁咧 咁几时变咗立体声噶啦？ 唔系，咁咧就话咧，当时因为呢班人咧就开始腐败。全部嘅生活方式咧开始完全，即系其实几次创世纪里面讲嘅嘢，即系人类开始腐败啦，咁需要去清洗啦，咁就上天咧就即系天外来嘅一啲人啦吓，就将呢一代嘅人类咧杀清，咁咧就决定要再做， 整错咗，因为即系个 prototype 做唔到， 即系可能系唔知咧，可能系错嘅人类版本，或者系佢嘅思想上有问题啦，杀青。咁我哋当时就话啦 ，OK， 咁我哋应该做第二代嘅人类， 一隻眼净系冇晒距离感， 系啦，冇错啦，第二代嘅人咧有两隻眼噶啦，但系咧个第二代嘅人嗰两隻眼咧系打直摆嘅。即是话系知，好似而家所谓我哋 即系而家你去中环见到嗰、那个阿 Len McGee 嗰个卖嗰个眼镜嗰个直眼嚟， 直眼 系直嘅。 系即系如果你咁讲咧，就系有少少似而家讲法，即系相传嗰个 Gray 咧，即系大眼斜开两边咁样咧，嗰种外星人眼嘅族类吓。佢当时所有呢啲佢叫直眼。 咁有冇证据或者掘到啲头系有个单窿嘅咧？ 啊，呢啲嘢真系要靠佢哋啦。 即系未挖 唔系，其实个问题系，我觉得咧，所有彝族嘅地段，你而家系掘咧，系唔系咁可能嘅？因为彝族咧本身系一个非常之团结同埋 去捍卫佢哋嘅地。 冇错冇错，系捍卫，尤其是对汉人咧，系差唔多系喊打喊杀噶，至今都系啊！ 即系见到。着即系我普通咁啦， 汉人冇错， 你系唔可以入去嘅， 咪可以入去，你随时会俾佢一系打啦，一系就闹，一系就屈钱，屈几万蚊啊，几千蚊咁样，好恐怖噶， 野蛮，即系康熙嗰时都搞唔掂。 系绝对系，系彝族依然系真汉人嘅，咁所以佢个地系掘唔到嘅，但系即系如果真系俾佢掘，可能有发现啦。但系嗰直眼人咧，都后来都系腐化。都系话咧，个传说中即系话，又打仗，又杀呢个杀嗰个，咁咧个上天咧，即系天上嚟嗰扎神咧，就话唔得啦，直眼人都唔掂，大洪水杀晒佢哋， 吓、啊，系天灾， 天灾。咁啊，而家佢话我哋系第三代人，我哋系还眼人， 还眼人。咁佢有冇 mention 到，即系我哋将会有啲咩天灾去毁灭我哋呢一代？ 绝对有，佢形容咗好多天灾系毁灭我哋呢一代。 咁有冇发生咗咧？即系佢都有嗰个古代嘅预言。 系啊，有古代预言，冇错。佢系有好多古代预言系讲到我哋，如果呢一代有啲即系情况， 不过其实都几可信，因为有即系我而家未听到，我都觉得有机会。所以因为嗱，你而家睇嗰啲全部啲睇相啊、紫微斗数啊，全部都系中国人整。出嚟噶嘛，啲计啊，点会无端端知道你系嘛？四廿六岁会又会有啲咩啊？三廿六岁又有啲咩血光之灾啊？系咪先？有几多仔女啊？即系嗱，有好多就即系未必系即系可靠啦，但系。 我相信即系紫微斗数啊、铁板神术都有少少佢哋嘅，即 系你相信呢套。嗯，但系呢个少数民族唔知佢靠咩嘢咧，即系但系佢哋本身都有巫术，即系巫师嗰啲嘅占卜术嘅，咁样即系佢同汉人嗰啲又唔同啦吓、但系佢哋系有呢套。但系最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其实。第一就是他们所有的所谓的那些传说里面呢讲到一些天外的文明还有他讲到将会 有个毁灭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他的文字不知道哪个教他们、而最得意的就是他每一年呢即是他们对这个天外呢是很有共鸣 的。不是但是他天外的文明他是讲了什么就 是他 有些什么天外的文明 他不是就是那些天神来毁灭我们啊等等那些东西他没有界定到那些是什么但是他最得意的就是呢、他们认为自己其实都是来自即是他们讲他们的族人、都是来自天外的、他们认为自己来自天外的。那他们就每一年呢他们就会在一个大草皮里呢就用一些的用草啦和木啦和竹啦、就织成一个呢一层层一层层好像火箭四角形咁火箭嘅嘢咧，就摆喺个台度咧，就喺度烧嚟发射嘅。 吓、 而佢哋就话咧，因为我哋系嚟自我哋嘅祖先系嚟自外边嘅，所以我哋个庆祝咧就系、是、烧完之后，希望我哋第时可以飞翻出去。 即系佢哋而家你今时今日去到问佢哋呢个族人，佢哋都做紧呢个仪式嘅，即系 每一年有一次，系啦，每一年 佢都 有大型嘅咁。 即系而家仲系烧紧，仲 冇 草火箭， 冇错，系每一年都做一次，仲要系好多好多架，都有大型有细型嘅，但系有中型。咁但系佢呢个理念咧系几千年嚟冇变，即系佢哋可能觉得自己系一班遗民啊。跌咗落嚟或者系摆咗喺度咧，系未俾人接 落嚟， 系未接走嘅啫。呢个系一个都几特别嘅地方，匪夷所思嘅地方。但系你又觉得，如果跟翻现代嘅科技嚟讲，又几巧嘅。因为而家嘅西昌发射站咧，即系中国三大嘅火箭发射中心其中一个啦，西昌啦，当年选址选喺嗰度咧，即系讲紧系即系彝族地区嘅地方嚟嘅、就因为当时嘅中国科学家就认为咧，嗰个地域咧，望到同埋去观察到天星天象嘅情况咧，系最清楚同埋最好，同埋最方便发射火箭，所以喺嗰度起嗰个西昌发射站。咁、而原来以前嘅彝族人又话自己系嚟自外太空，又话要去射翻上去， 即系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嘅，即系两者系虽然佢哋冇沟通过，但系不谋而合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就觉得，咦？咁呢班彝族究竟做乜嘅咧？嚟到点解会喺度嘅咧？呢个都系一个歧视嚟。 同埋咧，即系我最想知道咧、就是，即系呢一班彝族嘅人咧，佢哋对于呢一个末世有啲咩预言？ 歌名叫做 Sizzy Neck。 哇， What is this thing? What could it be? Name Area 51 refers to a block of land about 60 miles square. And immediately, your mind doesn't accept what you see.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crossroads. Let me know it. A Papa J special. Hey! 来自古代文明遗迹。 即系我哋听过好多其他嘅马雅又讲到嘅2012年12月23号 系啦，22就最后一日啦， 最后一日啦，真系完结啦，熄机啦，嗰日已经系灯大吓，系黑暗嘅日子啦。咁跟住有好多即系其他嘅印第安语言啦，听过好多其他嘅末世语言啦，但系好少听话中国有个少数民族嘅彝族嘅一个讲关于末世嘅来临啊。 其实佢哋嘅古籍里边咧系有大量讲到咧未来嘅灾难嘅，即系佢哋嗰啲灾难。但系如果你 compare 翻， 古籍系几多年前写嘅啫？ 佢由3000年到2000年到1000年都有，即系佢而家讲紧嘅系即系呢几千年嚟嘅古籍都保留住落嚟咯。咁尤其是系佢讲紧一啲嘅神话传说嘅 佢系咪凭观星嚟讲呢一个？ 如果讲预言嗰 part 咧，就系佢有两部分，一部分咧就系佢以前传落嚟，即系写低落嚟嘅，由创造到第时末世嘅情况系点？有一 part 咧就佢哋啲占卜师，所谓嘅巫师、占卜师咧所做嘅一啲嘅记录等等。咁呢两 part 都存在喺佢哋嘅古籍里面嘅。咁但系佢哋不约而同地都讲到，好似好多圣经或者系其他预言讲到嘅同样嘅情况咧，就话当末日嚟到嘅时候咧，都系一连串嘅大灾难先嘅。即系例如大地震啊，系啦，或者陨石撞落地头啊，或者系一啲嘅突然间一下全球闪光，之后突然间死咗好多人。 即系其实嗱，前几排你都听到好多国家其实有地震。 系 震得好劲，好吓，即系其实都系咪呢啲算唔算系一连串嘅天灾 咧？其实如果你咁讲咧，即系其实讲真咧吓，四神今日 即系我记得我细个嗰时咧睇嗰啲赈灾活动咧，就系好多年先一次。 系 而家其实成日都话赈灾， 好似今日已经有赈灾，啱啱上几个钟头已经开到有地震啦 吓。 即系但系我其实讲咧就话，其实讲真，今日我哋讲古代文明啊嘛，但系咧其实个背后咧。我哋先至讲緊真正嘅嘢， 係啦， 就係、是、我哋根本而家我哋就将会迈向古代文明。即係话我哋地球，即係而家讲緊可能地震又好，台风又好， 即係将会係重新嚟过㗎。 係呀，即係我哋可能呢一代就快滅亡㗎啦。因为点解我咁讲呢，就是、因为唔係我去预言啲乜嘢，而係而家呢十几廿年呢，即係尤其是环保嗰方面嘅资料呢，尤其是联合国讲嗰啲 data 呢，其实已经去到一个位呢，我相信啊，我同你咧都有机会已经系望见地球迈向灭亡，完咗呢一代噶啦。 即系我都话，我哋呢一代系即系最睇得最多嘢啦。嗱，你睇到即系。你即系电脑发展都咁行，即系除咗一啲科技嘅嘢之外，其实我哋都将会睇到咧，北极嗰啲冰会融晒。 冇错冇错，因为我哋嘅温室效应已经 呢个加速咗啦。呢个系几年前啲人已经计咗，话你最多咗50至80年嗰度全个，即系再喺卫星拍摄地球嘅照片咧，已经唔会再白色嗰笪嘢噶啦。 冇错冇错，但系而家问题就系咧，危险嘅地方就系当年我哋80年代到90年代去讲呢啲嘅所谓危言耸听嘅人。人当年就俾人哋话你有冇咁夸张 ？其实佢已经系保守咗好多了。 冇错啦，你谂下而家今年嗰个热，我哋已经被誉为全世界历年嚟最热嘅一年夏天咧。我哋已经喺欧洲见到已经升到可以升5度，喺美国可以升又系5、6度，而即系南极同北极嘅冰不断融紧。而讲紧以前我哋估可能讲紧50年后、80年后啲冰可以融。唔係啦 ，sorry 啦，而家已經融緊嘅，即係例如講緊，好似而家講緊南極嘅羅斯冰塊咁樣，佢已經喺1996年裂咗㗎啦。1996年已經成個冰塊大陸裂咗出嚟， 裂咗已經 飄緊出呢個大西洋同埋太平洋㗎啦。咁 已经系讲紧，我哋竟然喺冰封南极一万五千年，我哋去到呢一个位咧，我哋系而家目击紧南极同北极系融紧， 系好夸张，呢个真系。是完全难以置信 的。是啊，仲要是联合国呢，仲要讲到一个 point， 即是我认为啦，最令到我哋个地球会毁灭嘅呢，就是我哋已经污染晒我哋个水源㗎啦，其实。 嗯。 因为你諗下，第一我哋温室效应已经加大咗啦，加快咗添啦，之后呢去到南北极嘅水开始融咗落去海洋啦。 嗯。 你记住呢，我哋所有而家地球所有个水呢，有 97% 是咸水，即是大海的海水，只有 3% 是我们可以饮用的水。但是呢，那 3% 里面呢，有 2% 是南和北极的冰。 冰那几个 percent？ 只是 1% 的水。那个 percent 里面有 50% 已经污染了。 哎，你觉得绝对啱啦。而其实呢，今年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其实是国际淡水年。咁联合国呢，大家喺上年已经。 快啲饮水嚟㗎，开水喉。 其实啱嘅。上年你开个大会，啱啱上几个月又开咗个大会，亦都讲到一个几严重问题，就係话呢，个日子我哋见到㗎，係讲緊呢2025年即係讲緊係几多年啦，即係2025年即係啦。 2022年 后。全世界所有人呢，三分二人呢是差不多是缺水 的。2025年啊，十几年后 啊。只有三分一人是有水。但你要记住，而家我哋呢个地球呢个人口膨胀的程度呢已经是夸张到呢，我哋1960年的人口呢是30亿。我哋而家2003年的人口呢是保守估计65亿。我哋系已经 double 咗多 咁，就话嗰个譬如而家啲原始森林嘅状况 呢，唉，呢个就简直系令人恶劣啦，因为呢以前就估计可能2050年呢，我哋地球嘅原始森林先会消失嘅，即系讲紧原始森林就系不嬲存在咗大概100至500年嗰啲森林吓，咁而家原则上呢，剩翻巴西，我哋亚洲有个婆罗洲马拉西亚啦，马来西亚嗰边啦，同埋马达加斯加少少嘅原始森林嘅啫。已经 以前有几多个原始森林？ 唔系，以前成个地球度度都有， 基本上全部都系原始森林嚟噶啦。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系我哋人类喺呢一百年斩到点咧？斩到呢十年咧？而家一个数字话俾你系夸张到点咧？系每一年消失嘅原始森林咧，个面积咧，每一年啊，系等于我哋63个香港总面积。sorry， 86个，我点解讲63个嘅？86个香港总面积，每一年。而咁样落去呢，原则上喺2020年呢，就全世界呢都冇晒原始森林。 冇原始森林嘅意思，即係冇新鲜空气㗎喇。 佢唔係，即係我哋再 即係得返啲度嘅空 气。我哋有人工森林同埋普通森林。 咁如果种返个原始森林呢，即係譬如有就好啦，唔真係而家即係大家决定真係唔斩嗰啲木啦，咁有呢佢斩返嗰时，咁几耐先至可以有返一个原始森林？ 佢而家估计就係100年喇。100年先可以慢慢培 植。咁呢个真係睇唔到 囉。睇唔到。但係滅亡我哋睇到。同埋我哋嘅原始森林係我哋嘅地球嘅肺嚟㗎。即係我哋空气同埋吸啲二氧化碳係靠佢哋嘅。但而家个滅亡程度係比我哋80年代估计更大。 如果即係南北极嗰两嚿嘢溶晒。 係。 咁係咪成个地球真係会係 water world 啦，真係。 water world 啦。 Kevin Costner 啦。係 同埋。三坡嗰度呢啲手。 起码肯定嘅就係我哋香港沿岸所有地係沉㗎啦，因为我哋而家保守估计係4米至40米。 咁嗰啲咪仲大镬。 係除非佢哋继续起水坝啦，喺个海岸线继续起高啦。咁但係个问题肯定人类係会面对海岸线升高㗎啦。即係呢个係必定嘅，即係我哋有生之年见到。咁冰又冇晒啦，水又飲唔到啦，咁到时我哋嘅地球树林又斩晒，咁个速度系比我哋预期嘅系快，而我哋根本我俾你听啦，即系坦白 讲，咁啲人又话嗰啲臭氧层又话即系个窿细咗，又话好翻啊，跟住嗰啲， 但系 即系呢个系只不过系少少嘅好消息嚟， 但系又唔系，即系加拿大嗰边上个礼拜又有报告话个臭氧层根本而家系扩大紧，即系其实根本而家系各个科学家讲紧唔同嘅嘢，不过而家我哋讲紧就系个事实，见到个气温。急性树林急。 咦，咁即係如果真係佢形容晒冰之后，咁即係我哋呢度可能俾水浸晒啦。咁即係我哋可能喺500至1000年或者2000年之后，我哋香港呢、這个 就係远古文明啦。 远古嘛，水底文明啦。 係我哋远古嘅水底文明。 咁有好多水底文明系直情系真係水底文明。 冇错啦，冇错啦。即係例如印度、日本都系喺一个海岸线以下，可能以前佢哋上个文明系自己破坏咗自己。咁但係我哋个问题就系而家我哋就处于一个呢已经去緊 呢个灭亡阶段嘅呢二十年啦。即系我哋仲讲紧系，我坦白讲就系我哋其实救唔到噶啦。 吓、啊， 我话俾你听救唔到啦。八十年代我哋讲到咁行，咁多环保组织讲咗咁多嘢，做咗咁多嘢，但系竟然嗰个速度系比我哋预期中仲快。而我哋话俾你听，全世界所有政府咧。其实是不会再重视环保的根本。 是真的有得玩就玩。 是啊，是根本不会重视的。所以呢嚟緊呢，我相信我哋呢二十年呢，睇下下年嗰个温度又升高几多，冰又融得几多，冬嘅地方又冻咗几多。 咁即其实嗰个厄尔尼雷诺现象其实系冇停过，系咪一路系继续一路衰落。 其实是是不过如果你咁讲啦，如果地球真系一个自己有生命嘅一个体系。 自己补返。 是啦，咁佢其实真系需要系咁样嚟毁灭我哋人类。你想想我们其实是破坏到他这样 体无完肤， 是啊，体无完肤的情况，但是、我们是没有心去搞好这个地球的，讲真的。 其实真的有心就是靠一两人力 都不会有成功。 还有我们香港是最符合首先、嗯、我讲回趁这几十秒讲完，就是香港呢其实是毁灭地球资源呢，在国际这个地球报告里面我们排第十三位的。整个这么小的香港我们是排第十三位。啊、我哋系用多咗444倍嘅国家资源，所以你话系咪惨啦？ 好啦，咁大家继续 enjoy 生活啦，呢啲都系帮唔到。好，下个礼拜再见。